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81集，这下歌王进化成了歌王之王，讨论的人也更多了。不看电影也对这种现象有些好奇，不少养鸽子的歌友颇感兴趣，尝试着解读这种行为能否通过训练达到，都给顶出了鸽子最佳演技的话题来了。这些鸽子的主人在京城歌友间很出名，据他说自己是没有训鸽子的，那要是训了，这些鸽子可不就是最佳演技。也有人表示，蓝河家应该有很会训鸟的亲戚吧，我爷爷说他有只会十种逼真叫口的极品灵雀，我怀疑鸟喜欢他是真的，前头害怕可能是他身上有什么鸽子不喜欢的味道。说法纷纭，都算是为追再添了一份热度。大多数网友也就是快快乐乐的玩梗，在蓝河评论区喊一声和平歌罢了。追的宣传阵势这么大，票房也节节高升，京城那些吃阴间饭的看不看新闻和电影呢？不少人也看，并看到蓝河的成名。那有没有怀疑蓝河身份的？暂时一个都没有。媒体观众都在狂吹蓝河演技，还拉了很多前辈小透明时期认真演尸体出来做对比，在一通分析，他那反转演的也是一大亮点，足以佐证演技，鬼才想的倒是真离魂了。而且大家总是有种思维定式，仿佛自己已经看穿过一层真相，余杭家的事当初闹那么大，请了不少法师，蓝河在其中的定位一清二楚。再者蓝河已经是开始出名的明星，总觉得不可能和阴间那位有名的人物是同一个吧。来老爷前些天抓胡四，与此同时蓝河可还在宣传着电影，就算往生无常方面想，生无常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父亲般的地位？别说其他法师，就是号称来老爷一号信众的英韶，在老家看完电影后也半点没往那边想了，光记着跟人说， 我去，我跟这个张群春是邻居，真的。 蓝河跟着剧组跑宣传，整个人都有些糊里糊涂了，因为张群春火了，现在记者问他问题也多了，不怎么好走神。记者问， 哎，蓝河，我听说玄光老师跟你在燕京碎石记里关系不是很好，是真的吗？ 蓝河还懵着，陈星阳都差点笑喷了，转过头问道，什么？ 记者说，就是有说你们可能在现场产生了一些矛盾。 谁说的？ 蓝河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这种传闻？ 我和玄光老师一点矛盾也没有，我们好得很。 蓝河无语，哈哈是什么意思？记者已经转开话题去问柳纯阳了，蓝河还在琢磨，他哈哈一声就不说话了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听起来不太相信呢？当然是不相信的，本来还是捕风捉影，随便问一问，想看看能不能搞个新闻。蓝河一辟谣，记者反而觉得是变相承认了，因为玄光怎么可能和一个只有一点点交集的人好得很？想来蓝河刚有了些名气，就算和玄光这样等级的编剧有矛盾也不会说出来，但这种辟谣的说法实在太过了。采访结束后，陈星阳约蓝河出去吃烧烤，蓝河说，不了，我妈来看我，现在没出十五，理论上来说还算过年，虽然除夕没能一起过，今天蓝妈妈还是买好了票来京城看蓝河，再晚她单位也得开学了。蓝爸爸则因为答应了帮亲戚孩子补课没法过来，蓝妈妈白天的航班到，蓝河还在工作，提前和保安说好了，他到了就去拿放在那儿的备用钥匙， 所以这会儿应该都已经在家里了。陈兴阳一听立刻道， 哦，那阿姨来了，那我得上家里去拜个年去。干嘛？ 玄光老师也去。 陈兴阳吐槽道， 喂，就该让那些记者跟上我们拍一下。哎，你说怎么会传出这种谣言？ 不知道。 蓝河也着实不解，给妈妈和宋福坛都发了微信，告诉他陈兴阳也会去。宋福坛回了个陈兴阳叹气道， 哎呀，虽然玄光老师只说了个嗯字，但我总觉得他不太开心。哎，记者在哪？我去问问记者吧，他们是不是听错人了？传闻中和玄光关系不好的是我吧？ 蓝河笑道，宋福坛和他们在路上会合，他本来就约好了来接蓝河，陈兴阳也打发助理下班了，蹭宋福坛的车去。和助理说完话，他想起来问蓝河， 哎，你不请个助理啊？最近忙得很。 之前蓝河别说是私人助理，在剧组也没请助理 啊。哎呀，公司提了，我说算了吧，我现在觉得还好。 蓝河道，忙不忙的不提，公司想给他换房子，再请个能照顾生活的助理。但是蓝河那个生活能让人照顾吗？要是有不知情的人跟在身边，反而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。 那你够坚强的。 陈兴阳打趣道， 哎，话说，我记得阿姨是苗族吧？等下去你家会不会要对歌喝拦路酒？我去苗族旅游就是这样。 神经病。 蓝河笑道， 那你是不是还要小心酒里有蛊啊？ 到了蓝河家，他打开门喊了一声， 龙老师，我们回来了。 蓝河妈妈听到声音就从厨房里出来了，她的汉姓是姓龙，因为职业缘故，在家里大家包括蓝河有时也会管她叫龙老师。她接近退休的年纪，但是眼神清澈，保养得当，看上去比实际年纪小了许多。胡七十九也背着手跟在后面，作为一个预备家仙，家族的守护神，虽然和蓝妈妈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他和白武已经争着趁蓝妈妈午睡的时候给他揉肚子吹了气。宋福坛和蓝妈妈在视频里见过，一见面就认出来了。 阿姨， 因为被蓝河说过僵硬，所以这次他不敢笑得太夸张，只是适当亲切，否则大概又要把陈兴阳吓一跳了。 阿姨好，给您拜年了。 陈兴阳也道。龙老师也笑眯眯地上前迎去，握住陈兴阳的手，开口就唱了起来。 我是金鸡眼大不识货，两眼不识秤砣心，家贫愁多人衰老，谁在眼前认不清，我问你是哪个呀？ 陈兴阳和宋福坛都无语了。蓝河妈妈的歌声清澈嘹亮，还带了点口音，很有山城风味，却叫陈兴阳雷劈一样愣在当场。龙老师用真诚的眼神看着陈兴阳，似乎在等着他对歌。 这我是…… 陈兴阳凌乱了， 我去，为什么要对歌？为什么还真的要对歌？ 他大脑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该说还是该唱，而且他不会唱啊，难道来一段 rap？他急得一身冒汗，看蓝河和宋福坛哼唧不成调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个怎么唱？ 玄光老师是编剧，现场想词儿不应该快一些吗？ 和你开玩笑的。 龙老师收起了架势，普通话很标准。开玩笑，人民教师普通话是要过关的。 我经常这样吓唬蓝河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总是好奇苗族平时对不对歌。 陈兴阳无语。陈兴阳随后说道， 阿姨，你吓死我了，我差点当场…… 他想说当场死这儿，但是大过年的这么说不吉利，反正是松了口气，擦了擦汗。宋福坦眼中也露出了笑意，他刚才一时愣住了，但很快想到视频时都没这种情况。 不过现在他大概知道蓝河的性格是随谁了。蓝河大笑，开心了吧？是你要对歌的吗？真唱出来倒是傻了。陈星阳慢慢才缓过来，做了个掐蓝河的动作，他都怀疑是蓝河偷偷和阿姨商量好了搞的。龙老师做了饭菜，还剩了个青菜就完事儿，请大家都坐下吃。 来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辣，就只放了一点点，是我带来的剁辣椒。还有啊，仔，家里还有洗衣粉、消毒水之类的都放在哪儿了？等下我给你把全屋都打扫一遍。 不用吧，很干净啊。 蓝河道，心说一过年就大扫除，这才是真太有年味儿了。 对啊，我看着挺干净的。 陈星阳都觉得蓝河这里干净的过分了。胡心是最爱干净，在胡七十九在的地方怎么会脏乱？龙老师却道， 那肯定是肉眼看上去干净，你平时老忙着，我帮你彻底打扫一遍，新年怎么能不搞卫生呢？ 胡七十九瞪大了眼睛， 我不服，每个死角卫生我都处理干净了，绝对没有一丝灰尘，你找出来我舔干净，我倒立冲下水道，我下水道蝶泳。 蓝河无语，但是龙老师根本听不到，已经决定好大扫除，只要他没有亲眼看到的大扫除应该都不作数。饭后休息聊天罢，蓝河才送陈星阳和宋福谭出小区。刚出门就看到对门门口有个中年男子在徘徊，还往猫眼看，行迹可疑。这出租率高，有时也怪让人不放心的。蓝河立刻道， 您找谁？ 这中年男子倒是很坦荡，闻声索性问道， 请问你们知道鹰巢大师去哪儿了吗？ 这天寒地冻的，陈星阳和蓝河要么戴了口罩，要么系了围巾，倒是也看不出是最近热映影片的演员。蓝河听他这么说，也知道应该不是啥坏人，只道， 他好像回家过年，还没回来，有事你给他打电话吧。 陈星阳一琢磨，鹰勺感觉听过，可能是圈里也知道吧。 我没有他的电话，只听说他今天又回来，您有吗？ 中年男子见蓝河摇头，失落的道， 哎呀，这个我女儿出了不好的事，一直昏迷着，我想请她招魂，听说她和阴差有交情。 蓝河无语，这下不要说蓝河，连陈星阳都露出了诡异的神情，觉得这大师吹得也太过了。大哥，你这都信？阴差开玩笑呢。蓝河咳嗽了一声，走吧。他摁了电梯，看起来不太想再搭茬了。那中年男子见鹰勺不在，也只好一同进了电梯。他毫无所知，甚至觉得鹰勺的邻居应该也信这些，心里又烦，兀自念道， 哎呀，我女儿生病了，我原是想给她借运，就让她拜了南城隍庙的城隍爷做干爹，谁知道一拜之下反而昏迷不醒了。 当时蓝河心里就咯噔一下，但憋着没说话。陈星阳确实很好奇，忍不住搭话， 借运是换命的那种吗？ 总觉得在灵异小说里看到过，有点邪门的样子。中年男子道， 没有没有，哪有那么夸张，就是互相增补嘛。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啊，都有算出来命硬的去拜什么大树、观音石或者八字对的人去做干爹，但是我这个女儿啊，运势太弱还病了，所以带她拜了城隍。 不错，借运法通常是分析双方八字，也有直接拜有灵性的古树之类，又或者你从人家身上拿走指甲物品也可以算借运。那庙里的神仙能不能认干爹干娘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这里头有不确定性啊，不是人人都受得住。而且蓝河刚才就听出了不对之处，也亏得他这阵子经常和阴差们混在一起。以前说过，城隍和人间官员一样有等级，督、府、 州、县，都城内的城隍才是都城隍。整个华夏也只有四个都城隍庙，其中一座便在京城。那么这中年男子口中的南城隍庙从何而来呢？按理说，一座城只有一个市政府，应该也只有一个城隍庙。但是旧京有内城外城之分，而且东部城区是大行县管理，西部城区是万平县管理，各类衙门职权重复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